你好，我是关学。在22讲中啊，我侧重讲解了汇别语言的基础知识，包括构成元素啊、汇别指令啊和汇别语言中常用的寄存器。学习完基础知识之后呢，你所要做的就是要多加练习和汇别语言混熟。小窍门呢，是查看汇别器所生成的汇别代码，跟着学习体会。不过可能你是初次使用汇别语言，对很多知识点还会存在疑问，比如在汇别语言里调用函数的时候啊，传参和返回值是怎么实现的呢？21讲中运行器机制所讲的战争如何通过汇别语言来实现，条件语句和循环语句如何实现等等。所以呢，我策划了一期干货满满的加餐，针对性的讲解这几个实际的场景，希望帮你加深对汇别语言的理解。总共有5个事例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事例，过程调用和战争。这个例子呢，涉及了一个过程调用，也就相当于 C 语言的函数调用。过程调用是汇编程序中的基础结构，它涉及到战争的管理、参数的传递这两个很重要的知识点。假设我们要写一个汇编程序，实现我放在文稿中的这段 C 语言的功能，放一函数接受两个整形的参数 A 和 B，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参数是怎样被传递过去的。这个传递过程你要仔细的看一下。你需要注意的是，手写的代码跟编译器生成的可能有所不同，但功能是等价的。这段代码里有详细的注释，我相信你能看明白。借用这个例子，我们讲一下栈的管理。你通过阅读代码28到30行以及47到48行，可以看到在示例代码的两个函数里存在的固定结构。在 C 语言生成的代码中，一般用 RBP 寄存器指向战争的底部，而 RSP 则指向战争的顶部。战主要是通过 push 和 pop 这段指令来管理的， push 把操作输入压到战里，并让 BSP 指向新的战顶， pop 把战顶数据取出来，同时调整 BSP 指向新的战顶。在进入函数的时候啊，用 push RBP 指令把调用者的战争地址保存起来，而把调用者的栈顶地址设置成自己的栈底地址。它等价于我放在文稿中的这两条指令，一个是 subq， 一个是 moq， 啊，也就是把栈顶减八字节，也就是向下延伸八字节，然后把 RBP 里面的值写到栈顶位置的内存。你可以不用 push 指令，而是运行这两条指令。在退出函数前调用了 pop RBP 指令，它恢复了之前保存的栈指针的地址，也等价于两条指令 moq 和 andq， 也就是把栈顶的值再写回 RBP， 然后再把栈顶加八，也就是栈回缩了八个字节，因为栈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增长的。我把上面的过程画上了一张直观的图，这张图可以辅助你理解这个过程。上面每条语句执行完毕以后呢， RBP 和 RSP 的值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。比如文稿中的表格里 call 放一的时候呢，那个 RSP 的原值就会减八个字节，也就是栈增长八位八个字节啊，保存了一个返回地址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使用局部变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。我们通过减少 RSP 的值来扩展栈，然后在扩展出来的四个字节的位置上写入整数，也就是变量 C 的值。在返回函数前，我们通过 andq 4到 RSP 上再把栈缩小，这个过程我也用图片的形式呈现出来了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们通过移动 RSP 指针来改变针的大小， RBP 和 RSP 之间的空间就是当前的栈针，而过程调用和退出过程分别使用 call 指令和 write 指令。 call q 放一是调用放一这个过程，这个指令相当于两句代码，一个呢是 push q rip， 一个是 jump 放一，它用到了栈来保存返回地址。放一函数用 write 指令返回，它相当于 pop q rip 和 jump rip， 也就是把栈顶的值写入 rip 寄存器，再转到 RIP 寄存器的地址去执行指令。上一讲呢，我提到在 x86-64 架构下， 新的规范可以让程序访问站点之外的页128字节的内存，所以我们甚至不需要通过改变 RSP 来分配空间，也能访问站点之外的空间。上面的示例程序你可以用 AS 命令生成可执行文件，运行一下看一看，然后试着做一下修改，逐步熟悉汇编编程的编写思路。接下来来看示例二，同时使用寄存器和站来传参。在上一个示例中啊，函数传参只使用了两个参数，这个时候是通过两个寄存器来传递参数的。这次呢，我们使用八个参数，来看看通过寄存器和站传参这两种不同的机制。在 x86-64 架构下有很多的寄存器，所以程序调用约定中规定尽量通过寄存器来传递参数，而且只要参数不超过6个都可以通过寄存器来传参，超过6个的参数的话我们要再加上站来传参。一起看看文稿中的这张图。根据程序调用约定的规定，参数1到6是放在寄存器里的，参数7和8是放在站里的，先放参数8再放参数7。在23讲我会带你为一段 PlayScript 程序生成汇编代码，不过现在呢，我们也可以按照调用约定先手工编写一段实现相同功能的汇编代码。相关的代码我都放在了文稿里，也有清晰的注释，你在听音频的时候呢，可以顺着音频的思路，在我提到代码的位置的时候呢，暂停下来看一看这些代码。当你仔细阅读完这段代码之后呢，你可以用 AS 命令把这段汇编代码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运行后会输出放一冒号46。这段程序虽然有点长，但思路很清晰。比如每个函数都有固定的结构，7到10行我调的序曲是设置暂帧的子帧，25到26行我叫的尾声是恢复站底指针并返回，13到22行是做一些计算，还要为本地变量在站里分配一些空间。我建议你读代码的时候呢，对照着每行代码的注释，弄清楚这条代码所做的操作以及相关的寄存器和内存中值的变化，脑海里有站帧和寄存器的直观的结构，就很容易理解清楚这段代码了。除了函数调用以外，我们在编程时经常使用循环语句和 if 语句，它们转换成汇编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来研究一下。首先看看 while 循环语句，我提供了一段新的 C 语言代码，我们的任务还是要把它转换成汇编语句，使用 gcc-s-ifstatement.c-oifstatement.s 命令。不过你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带优化参数。为什么不要带优化参数呢？我一会儿再解答。我想跟你强调这段代码中的关键点主要是15、16、21行，我解释一下。第15行用 cmpl 指令compare 讲 EDI 计算器中的参数1，也就是 C 语言代码中的那个参数 A 和立即数10做比较，比较的结果会设置 eflex 计算器中的相关位。eflex 里面有很多位，我提供的 Intel 公司手册中有对各个位的解释，有的指令会影响这些位的设置，比如 CMP 指令，有的指令呢会从中读取信息，比如16行的 GGE 指令。第16行就是这个 GGE 指令， GGE 是 Jump If Greater or Equal 的缩写，也就是当大于或等于的时候呢就跳转。大于等于是从哪儿知道的呢？就是根据 eflex 的某些位计算出来的。第21行跳转到循环的开始。在这个示例中我们看到了 Jump 也就是无条件跳转指令和 GGE 也就是有条件的跳转指令，这样的两个跳转指令。其实跳转指令还有很多，它们分别都是基于 eflex 的状态位来做不同的计算，判断是否满足跳转条件。比如我在表格中有 GE、GZ、GNE、GNZ、GS、GNS、GG、GNLE 等等很多。文稿中这张表格里的跳转指令呢，是基于有符号的整数进行判断的。对于无符号整数、浮点数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跳转指令。现在你应该体会到汇编指令为什么这么多了吧？好在其注记符都是有规律的，可以看作是英文缩写，所以还比较容易理解其含义。现在呢，我来回答一下让你生成汇编时为什么不要带优化参数。那是因为优化算法很聪明， 他知道这个虚幻语句对函数最终的计算结果没有什么影响，就给优化掉了。后面学优化算法时，你会理解这种机制。不过这样做也有一个不好的影响，就是代码不够优化。比如这段代码把参数一拷贝到了栈里，在栈里做计算，而不是直接基于计算器来做运算，这样性能会低很多。这是没有做计算器优化的结果。虚幻语句看过了，if语句如何用汇编代码来实现呢？其实有了条件跳转指令之后，再理解文稿中的这段代码就容易了很多。还是先做比较，设置 ifflags 中的 way， 然后做跳转。最后一个实例，我们来看一看浮点数的使用。之前我们用的例子都是采用整数，现在使用浮点数来做运算，看看会有什么不同。你可以暂停一下音频，看看我放在文稿中的信息。阅读之后呢，我想你应该已经很熟悉这样的代码的结构了，因为战争的管理方式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要维护 RBP 和 RSP。 不一样的地方有几个，第一个地方是传参，给函数传递浮点性参数是要使用 XMM 寄存器。第二个地方是指令，浮点数的加法运算使用的是 AND SS 指令，它用于对单精度的标量浮点数做加法计算，这是一个 SSE1 指令。 SSE1 是一组指令，主要是对单精度浮点数，比如 C 和 Java 语言中的 float 来进行运算的。而 SSE2 则包含了一些双精度浮点数，比如 C 和 Java 语言中的那个 double 的运算指令。第三个地方是返回值，整数的返回值是放在 EAX 寄存器中，而浮点数返回值是放在 XMM0 寄存器中，调用者可以从这里取出来使用。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。利用本节课的加餐，我带你把编程中常见的一些场景所对应的汇编代码做了一些分析。你需要记住的要点主要有四个。第一点，函数调用时会使用寄存器传参，超过六个参数时还要加上栈，这都是遵守了调用约定。第二点，通过 push pop 指令来使用栈，栈与 RBP 和 RSP 这两个指针有关，你可以图形化的记住栈的增长和回缩的过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走，所以访问栈里的变量都是基于 RBP 来减某个值，使用 RBP 前要先保护起来，别破坏了调用者放在里面的值。第三点呢，循环语句和 if 语句的秘密在于比较指令和有条件的跳转指令，它们都用到了 ifflags 寄存器。最后一点呢，浮点数的计算要用到 mmx 指令，这个指令也有所不同。通过这次加餐，你会更加直观的了解汇编语言。接下来的课程，我会带你尝试通过翻译 AST 自动生成这些汇编代码，让你更加直观的理解编译器生成汇编代码的过程。这一讲我同样给你留了一道思考题，想一想，你了解到哪些地方会使用汇编语言编程？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场景？是否实现了一些普通高级语言难以实现的结果？最后，感谢你的阅读。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更多的